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萧瑟有伤在身，本来就无心恋战，见宝云一走也想跟着走，孰料沈乔早已盯上他。山河同悲剑尾随其后，他后背便多了一道伤口，鲜血随即汩汩染红了衣裳，他痛呼出声，头也不回，轻功运至极致，转眼就没入茫茫夜色之中，再也不见人影。沈乔想要再追，却因被白蓉缠住而不得脱身。对方与沈乔立场截然相反，手中过往人命也不少，偏偏三番两次对沈乔手下留情。尤其是在白龙观中，若无他拖住萧瑟脚步，也许沈乔和十五根本来不及逃出升天。有鉴于此，沈乔就是不念着他对自己有好感，也不能对他太过绝情。此时白龙将他脚步拖住，不让他去追宝云等人，他又不能向对方下重手，心里难免有些郁闷。白龙见他模样，主动罢手站定，沈乔便也撤剑回身。只见白蓉脸上笑意盈盈，殊无悲伤或惊喜之色，令人难辨真假。 当日碧霞宗山下一别，奴家夜夜辗转反侧，甚是想念。如今见沈郎功力大增，不再被人欺负，方才心中安慰。可奴对你一片痴心，三番两次留情暗助，你却见了奴便喊打喊杀，实在无情。 你的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，断不会忘。 我不过随便说说，你倒认真起来。不过你怎么样都好看，连我亦忍不住想一亲芳泽了。 他的心思真是与燕无师一般难测，不愧同为魔门中人，皆有共通之处。你可知方才燕无师引着桑景行去了何处？ 知道呀，他们往山下的方向去了。若我没猜错，燕无师应该是想借城墙掩护来摆脱桑景行吧。 呵，那在下告辞了。 哎，你我多日未见，你对救命恩人便是这么一副态度的？ 多谢你告知，有什么事改日再说吧。 沈乔，我还未多谢你。延寿在合欢宗内素来看我不顺眼，此番你重创了他，往后我在门中又少了一个劲敌。不过沈郎，我毕竟是合欢宗的人，你我下回再见，你若还与合欢宗作对，我便不可能对你留情了。 你想当合欢宗的宗主？ 我以为沈郎对我漠不关心，没想到连这个也猜到了。 这合欢宗内争斗不休，个个心狠手辣，便有许多话想劝，如今怕也是来不及了。望你好自为之，善加珍重，后会有期。 傻沈郎。 沈乔一路将轻功运至极致，身形往前飞掠，可追了整整大半个晚上，也不见燕无师与桑景行的踪影。照理说，燕无师如今功力未复，桑景行不可能追了那么久都没追上。两人若是边跑边打，以他的轻功也不至于大半夜都追不上。此时沈乔已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很可能被白蓉诓骗了。对方给他指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，故意让他白费力气。但现在就算他折返那座小庙，必然也不可能找到白蓉算账。沈乔停了下来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山河同悲剑，又抬头望向远方。 过了这大半夜，在不知他们往何处去的情况下，想要找到一个人，何其渺茫。 沈乔想起燕无师临走前说的那番话，闭了闭眼，强压下起伏心绪。山河同悲剑仿佛也感应到主人复杂难言的心情，于剑鞘中铮鸣作响。黎明到来，苍茫天际露出一丝余白，像是急欲挣破深渊，为天地带来光明。 长安，沈乔心底默默浮现出这两个字。一路往北上长安，路程并不遥远，沈乔的速度不算慢，仅仅没有日夜兼程而已，如此也花了数日。早在快要抵达长安时，沈乔便已觉出不妥。入京的官道上，时不时出现从京城方向而来的罪臣家属被流放的身影，又有一些民夫流犯在官驿的驱使带领下往长安方向行进。 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快点，误了时辰你们担得起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快点，我们跟上。 往日里偶尔也能看见这样的情景，可毕竟不常见，今日竟一连看见两波，实在不同寻常。 就在茶亭歇息之时，沈乔便又看见一家子手脚上了镣铐被骑在马上的兵员牵着走，踉踉跄跄，十分落魄。押解他们的士兵要歇息，众人就在茶亭落座，但流犯家眷却没有这样好的待遇，个个还得坐在茶亭外头，连一口水都没有。 哟，几位官爷，里边请。 啊，就在这儿稍事休息吧。 好，你们几个坐在亭外等着。 官爷，给口水喝吧。啊， 娘，我渴。 啊，官爷，官爷， 给口水吧。啊， 给我好好待着，休得吵闹。 小二，哎，客官， 去给那些戴脚铐的人准备些茶水，算我的账。 好嘞。 对茶亭伙计耳语两句，沈乔又走到士兵入座的桌案旁边。此时沈乔已经换回一身道袍，衣袍飘飘，便是不说话也俨然得道高人，令人闻之顿生亲近之意。宇文邕虽然进佛进道，但民间崇佛崇道之风却一直未灭，更何况沈乔一看就不是寻常道人。两名士兵也不敢拿大，当下起身回应： 相逢即是有缘，贫道想请两位郎君喝杯茶水，不知两位可愿赏脸？ 怎敢让道长相请，不如坐下一起说话。 贫道曾在仙尊面前立愿，要在3年内做满99桩功德，如今尚差一桩，不知两位郎君能否成全，让贫道请外头那几个人也喝上杯茶水，了解饥渴。 道长心慈，您自便吧。 去吧。 茶水来喽，来几位。 哟，谢谢啊，谢谢， 谢谢， 来来， 喝 水喝水。 谢谢啊， 喝水吧。 贫道来京途中见了不少犯官家眷被流放，不知京中出了什么大事，可是那些官员得罪了陛下。 好，他们呢的确是得罪了陛下，陛下要重修宫殿，这些人的父兄或者丈夫在朝为官，便纷纷上书反对，惹恼了陛下，方致此祸。 重修宫殿，据贫道所知，当今陛下勤俭克己，似乎并非贪图享乐之人。 道长，我劝你一声啊，这话入了京城，你可切莫再说了。先帝的确简朴爱民，可当今陛下却非如此。天子连父丧都不肯守满一个月，还下令天下人也不必守丧，就更勿论这些上书进言的人了。 什么？宇文邕死了？ 听闻宇文邕已经死了，沈乔诧异不已。士兵见他神色变幻，只当他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还安慰道： 哎呀，先帝素来不喜佛道，当今陛下登基之后，对佛道的限制也就放宽了，还重新将佛门奉为国教。道长你在长安城啊，也可以行走无忌，不必担心被人盘查了。 这难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吗？那陛下为何又不肯守父丧？ 此事哪里是我等能够知晓的？ 道长，还是不要多问的好。 那你们可知齐王宇文宪如何了？ 这就不太清楚了。 不太清楚。 这两位士兵仅是最低层的兵卒，齐王的行踪的确也不是他们能过问的。既然如此，沈乔也没什么可问的了。他谢过二人，喝完茶，又见他们带着饭官家眷准备启程，便向对方辞别，解下系在栅栏的缰绳，翻身上马，朝长安方向而去。 来，拿好您嘞！ 一进长安城，沈乔并没有感觉太大的变化，依旧热闹非凡，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远比来时看到的其他州府要繁华数倍。唯一的区别是，街道上，尤其是通往皇城的那一条大街的官家人，似乎要比从前多一些，或四处巡查，或押送犯人，犯人中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与沈乔在城外看到的一样，他们愁容满面，于这份热闹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沈乔驻足看了一会儿，队伍中孩子的哭闹让他心有不忍，但他很明白，且不论这一家子的罪行是否冤枉，就算自己救了他们，也没有办法安置他们，到头来可能还得令他们受更多的罪，更何况往后只怕还有更多的人落入与他们一样的境地。 救一家一姓易，救天下苍生难啊。 沈乔暗暗叹息一声，移开视线，转身离去。他先去了燕无师原来在京城的少师府，并未近前，只远远望一眼，毫不意外看见那座宅子如今已被查封，大门上锁，庭前冷落。京城寸土寸金，唯有此处连周围马车都甚少路过，旁人似乎担心自己与其扯上关系，皆避得远远的。边上倒有几个挑担子卖菜的，还有人来买，只是仔细观察他们神色，却都能看出一些异样，不像寻常小贩，倒像是特意等在那里的。若换了从前，沈乔必然想也不想就上前询问了，但他现在与燕无师相处多了，不知不觉潜移默化，也懂得凡事多观察细节，此时察觉那几人的异样，就没有再上前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